此不挖干金空城呐、啊， 没有颤音， 这要加上颤音，这不两个特点全有了吗？ 哈、哦，您的意思是说用阳的发声方法唱京剧 啊？ 那听着反常了。 你来了呀？ 您听着，人烟四茂山拥兵。到此不敢进空城。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刘文亨、班德贵合说的相声《唱的特点》。刘文亨这唱功不错吧？而且人家说的也是句句在理呀。在《笑》这部影片中啊，除了有这样的传播知识的相声段子之外呢，还有一些是反映社会问题的段子。由于时间的关系啊，这些作品我们只能在今后的节目中再为您奉上了。最后一起来欣赏一首来自柯以敏的《不见不散》，主持人红酒代表编辑大熊制作引力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咱们下期节目再见。 不必烦恼，是你的想跑也跑不了，不必苦恼，不是你的想得也得不到，这世界说大就大，说小就算你我有前生的约定，也还要用心去寻找，不见不散。I will be there， 不见不散。I will be there， 不见不散。